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夏萌。今天我们再一次拨动时间轴，让它回到1984年。说起萨拉热窝，恐怕大家最熟悉的还是那部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这座名城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地，又是南斯拉夫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反击法西斯的英雄城市。1978年，萨拉热窝被选为第14届冬奥会举办地之后，南斯拉夫就着手开展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新建了奥林匹克村，修整和扩建了很多比赛场地。1984年，萨拉热窝冬奥会是萨马兰奇自1980年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之后所经历的第一届冬奥会。第14届冬奥会于1984年2月8号正式开幕，咱们中国代表团也参加了这届冬奥会，这也是继1980年冬奥会之后，中国奥委会第二次组团参加冬奥会。37名中国运动员分别参加了花样滑冰、速度滑冰、高山滑雪、越野滑雪冬季2项，一共5个分项、26个小项的比赛。在这届冬奥会上，中国组合姚冰和栾波获得了花样滑冰双人滑第15名。男选手姚冰后来成为了中国花样滑冰队的总教练，一手培养出了申雪、赵宏博、庞青、童健、张丹、张浩3对世界顶尖组合。而女选手栾波则是作为启蒙教练，一手发掘出了隋文静、韩聪这对中国花样滑冰的新生代主力选手。参加这届冬奥会的不少中国运动员后来都走上了教练员的岗位。这届冬奥会上，速滑选手王秀丽获得了女子1500米第24名和女子3000米第22名。退役之后，她曾经执教过加拿大，率领着克拉拉修斯获得了2006年都灵奥运会金牌。而现在王秀丽已经回到了国内，正带领着年轻的中国队员们向着2022北京冬奥会全力冲刺。本届冬奥会闭幕式上，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认为，这是冬奥会60年历史上开得最好最精彩的一届，并且代表国际奥委会授予本届组委会主席西兰科米库里奇奥林匹克金质勋章。4年之后，冬奥会第一次来到加拿大的卡尔加里，奥林匹克又将诞生哪些精彩故事呢？我们等待时间轴的再次转动。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感谢您的收听。 冬奥加速度，大汉立国不久，汉高帝刘邦遭遇白登之围，被匈奴骑兵围困长达7天之久，大汉不得不献公主给匈奴单于，以屈辱的和亲来换取边境安宁。汉武帝刘彻即位后，开始有计划地反击匈奴，大汉公主们也在这场生死较量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西军远嫁，解忧和亲，苏武牧羊，李陵降胡，英雄与美人，铁血与柔情，残酷与浪漫，野性与天真，交织出一曲烈烈大风歌。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之大汉公主，作者吴畏，演播王景鹏。 前天正北除宣室外，还有附属的非常室，是皇帝从前殿下朝后的休息之所。室东有温室殿，西有清凉殿，